冰魄那份爱血深火热，立刻又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，他或他没有强弱，随时交换角色， 我已与天才。

下行带宽能够达到1000兆的超高速宽带网络。理论上，下载一个8G 的蓝光视频文件，1000兆宽带只需要65秒，100兆宽带则需要10分钟。同时，在千兆宽带之下，可用于体验 VR， 观看虚拟电影，进行 8K 视频直播。实际上，除了移动，联通和电信也在布局千兆宽带。北京日报消息，近日，市商务委印发《北京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将在本市范围内认定一批外贸综合服务示范企业。到今年9月试点工作结束时，初步形成适应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，培育3家以上年出口额超过20亿元的外贸综合服务龙头企业。该方案中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指具备对外贸易经营者资质，接受国内外客户委托，为客户提供报关报检、物流、退税、结算、融资、信用保险、保理、供应链管理等综合服务的企业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渴望一个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 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热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。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。 Thank you. 看那蚕豆花儿香呀，麦苗儿鲜，风车呀风车，那个咿呀呀的唱啊，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眼？舅舅那个艳阳天啦，

杯咖啡 latte 也能送上温暖。 除了拥有非常俏丽的短发还有优雅的气质之外呢，他也是经常自己写歌的，就像刚才听到了这首《神说》，就是由他自己谱曲，那词的部分呢则是邀请到了多才多艺的陶晶莹来填词。其实陶子他是很有自己风格的，包括他自己写的词也是一样，他也给很多人写过词啊，还有周杰伦啊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》，但是词呢却是来自于周董他自己了，这也是他当时继《稻香》之后的又一首他给自己作词的歌曲。 我杀干了沉默，毁得更冲动，就算这是错，错也只是怕错过，再计较分割了脚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多，迷路的后我的承受，这是过得足够，再爱过了才有 到一首歌的时间，这是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《摩羯座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最近呢，他也成为了这个热门的话题啊，因为他的2017地表最强演唱会又要开始了。可以说，很多粉丝都是把青春给了他，或者说自己的爱情故事当中都有周杰伦音乐的影子，都是因为他给过我们独一无二的音乐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 我最爱你爱你。 哦，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。电话83790100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围坨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 心有灵犀，轻松手贷。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，月享两年零利率。地址：房山区岩村镇岩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详询010-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新闻网消息，今年开建南水北调绿道，该绿道起点为青龙湖镇大院村与丰台园博绿道相连，沿南水北调巡线路泉水河、巨马河向十渡景区延伸，终点为云居寺，全长60公里，计划2017年建设，2018年建成。绿道建成后，将对青龙湖等多个旅游景点进行串联整合，形成一条从中心城六里桥至房山云居寺近130公里的绿色骑行通道。北京日报消息，8号起，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正式启动。记者8号从市卫计委获悉，根据最新公布的政策，本市60岁以上户籍居民在政府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时，无需缴纳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的个人自付部分。另外了解到，丰台区所有社区卫生机构内的医生，不论是专家、主任医师还是普通主治医生，医事服务费都只按普通门诊收费。这意味着医保患者只需自付1元医事服务费，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免收医事服务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红色谁能够代替你呢？ 脸庞，趁年轻，紧紧 心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老狼还有王静一起合作的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，这是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当中。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啊，时间很长，如果遇到心爱的人就好好在一起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带来的是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使